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一位图书策划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书。我们会跟大家说一本书，叫做《成长在李光耀时代》啊。我们今天很高兴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同时呢也是图书编辑高楠。高楠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的图书策划高楠，谢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 嗯，当然了，也很高兴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在关注李光耀啊，李光耀应该在91岁的时候，离我们而去了。那么关于李光耀的图书其实有很多种，为什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推荐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是有理由的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远在新加坡的作者李慧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感悟。一提到这个新加坡，不知道高楠首先会想到什么？ 一般都是那个鞭刑吧， 鞭刑，这个在网上的视频特别多。 嗯，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想到他这个歌手林俊杰。 嗯，对对对， 孙燕姿。 对对对， 还有一些人想到什么呢？新加坡，哎呦，那干净啊。 嗯， 吃口香糖，如果你吐大街上得罚款呀、啊。 嗯， 嗯， 罚得很重，是吧？ 对。 还有人说，好像他们那块这个新加坡式的英语挺有意思的。 嗯嗯， 是吧？当然，其中可能你还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 嗯， 他的名字就是李光耀先生。 对对对， 对吧？或者说在前面加一个形容词，令人敬畏的李光耀先生，啊，李光耀呢，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之后，成为第一任总理，直到1990年宣布辞职。辞任的时候呢，他67岁。以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说，这个年纪应该不算老哈，不算老、 嗯、对，不算老。 他这个辞职的消息公布之后，国际媒体呢都感到震惊，纷纷赞扬，哎呀，真的是激流勇退啊，说真的是不贪恋权力啊。但是辞职之后他依然是留在内阁啊，从没有真正的退出新加坡的政治。 嗯， 就像一个守护天使般，对国家的大事小情严格把关。那在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的眼中，李光耀是一个可怕的独裁统治者。在他们看来呢，新加坡是一个保姆国家，是一座有死刑的迪士尼乐园。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呢，他却是一位英明有远见的领导者，而他的治国模式更是不少国家希望学习的对象。关键啊，我们要落脚在对于普通的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又是怎样的形象呢？其实这本书正是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呢，高楠？ 他的就是这种写作手法是属于一个这个普通的新加坡人的角度来通过这个加叙加意的方式书写了这个普通人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事。如果说要非要找一本同类书的话，它就类似于我们台湾那些年， 哎，就那个70后小伙子， 对， 他所写的台湾，对吧？ 对， 嗯，那李光耀本身或许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是吧、 嗯、对， 因为他曾经说过，我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敬畏。年事已高的他在离世之前哈， 嗯嗯， 本应该是吧，这个颐养天年，下棋，海边垂钓，过着悠哉悠哉的退休生活。但是他闲不下来，不时的会出版一些著作或者是言论集，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告诫新加坡人，或者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护，因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了啊。 对， 相信不少新加坡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对于李光耀呢心情很复杂。 嗯， 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接受他的一些作风和曾经推行的政策，但是呢，也不得不感激他为新加坡建立了稳定繁荣的社会。你想，最早好几十年前，咱们就说亚洲四小龙嘛。 嗯嗯嗯， 那时候就有新加坡嘛。 嗯嗯， 对吧？ 对，但是其实，在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 他其实很弱小的，包括他饿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连自己的淡水都没法解决， 没法解决。 就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当时是马来西亚，必须从马来西亚进口淡水，就这么弱。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嘛，他亚洲四小龙就不用说了，人均水平应该是5.5万美金，已经脱离了中等发展水平，直接就是从一个比较弱的国家到了一个像欧美的那种高端的那种发达 国家， 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这个水平，这是大家可公认的。 对对对，其实在书中作者呀也是一步一步来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不妨呢先把这本书大概啊再介绍一下。这本书呢作者也是根据他的一个经历，因为作者是70后嘛， 对， 70后，他这几十年的一个30多年的一个成长啊，也见证了新加坡的一个发展跟成长。比方说从最开始的语言咱们说起哈，新加坡说什么话是吧，新加坡现在说什么话，他的这个母语啊应该有两个， 准确的说是他的国语是有两个， 那他国语有两个，要求说英语吧， 要求说英语 啊，交流啊，官方都是英语吧， 对，都要需要英语， 但是他呢也讲华语， 也讲华语 啊， 嗯， 而且曾经也有过这种讲华语运动， 对，有 是不是，就所有人都得会华语才可以。 在一段时间呢，他们所谓的就是在以前啊，他们所谓的华语指的就是其实闽南话粤语，但是当时李光耀是觉得这个粤语并不能代表华语，那么后来他推行的就是咱们的普通话华语，同时英语一直是他们就是 number one， 就第一，就是要求英语水平必须特别高，这个是他们的，也是当时李光耀受到表扬或者说批评的原因之一。 就是说两种声音非常大， 非常大。 有些人很说你为什么要控制我们说语言呢？对不对啊？ 对， 我说方言怎么了？是吧？ 对。 但是也有些人说，哎，统一了好啊，各方面都比较方便一些，是吧？目前的一个状况还是这两种语言。 对，还是这两种语言。他现在是已经是方言，就是粤语啊，已经是不允许在电视台就是大多数节目中播出，必须得是用这两种语言来播出。那么这种方言节目包括方言戏曲都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包括他的教育，对吧，所谓这个教育是帮助个人和社会脱离贫困的重要途径， 对， 而人力资源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新加坡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一开始呢就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大力的投资，在普及教育以及降低辍学率上推出了细密的这个政策啊，成长在这个时期的小孩都是幸运的，也就是说你无论家里穷你还是家里富，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 对， 人人都有，对吧，不过呢正因为处在国家教育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啊，就是说作者这一代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成了教育制度的一个试验品啊。 他们这个教育的首先的话，这个基础教育大家人人有份，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崇拜的是一个精英教育，那么他们认为通过科学的测试可以根据你自己根据孩子的情商，根据孩子的智商，把孩子分成3、6、9等，那么我保证你最基础的一个几年义务制教育，但同时我会把那些智商很高的孩子，家庭环境很好的孩子提升到一个精英的位置，然后我在这些孩子身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基本上意愿70%以上都是什么出身，高等教育，国外留学，会3门以上语言，医生，律师，大学的那种教育工作者，都是他们基本上70%的议员都是这种出身。如果说你另外一个议员出身是一个平民，家庭背景不好，没得过几年奖学金，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是很弱势的这么一个，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他怎么能够拉到选票呢？没有人会投他选票。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啊，因为这种人往往能会受到一些跟他出身相似的平民，所谓的平民的拥护，但是主流这个社会的这个立场啊，他还是精英崇拜的。 精英崇拜、精英文化， 对 啊，就是他们一直是推行这个精英崇拜的。 对， 当然像你说的，最近一些年生意也多了， 嗯，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思维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了，这也是作者希望能够达到的一种程度哈。 对对对。 还有一个咱们其实要详细说一说， 嗯、 上半时段没时间了，上半时段因为还有不到五分钟嘛， 嗯嗯， 就说一说呀， 嗯， 所谓的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嗯嗯， 就是房子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哎，今天你看。又出了一条、 嗯、 啊，出了一条 啊， 有点类似于像旧事吧 啊， 就是说第二套房你可能40%、 嗯、 啊就能够买了、 嗯， 如果你还完贷款，可能30%就能买了。 嗯， 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推行这个两限房啊、廉租房啊。 嗯， 有一种声音呢、啊、说这个呀，其实也借鉴了新加坡的这种模式。 对， 咱不妨呢就以作者为例。 嗯嗯， 因为作者他们一开始也是没有房子的，对吧？ 对，没有房子，就是平民破烂小木屋，说直白点就是破烂小木屋，然后随便搭随便建，类似于咱们的大杂院加违章建筑。 哎，那怎么就从木屋到了祖屋，然后到了他现在这个31厅呢？ 嗯，对，这个作者呢是应该是1977年到1978年出生的，他当时呢父母也是平民阶层，甚至于草根阶层，受过基本的义务教育，最多也就是个白领吧，就这么说。啊，他们家当时因为新加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很正规的建筑，全都是 木屋。 这个违章建筑吧，就是逮一块地就建这种感觉。 嗯， 当时在李光耀的这个大力推行下，他们第一批就是这个叫做公共祖屋计划。 嗯， 公共祖屋计划，然后就是把你这个违章建筑、木屋什么平民就是这种平房啊，都先给你推了。 嗯， 推了之后呢，会给你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廉租房政策，你可以用政府补贴的钱先去租一套房。那么作者就是第一批啊受惠的人，他们家呢就先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这个咱们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先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呢比原先那个平房啊漏雨漏水的那个要强多了。 嗯， 他先租着，这个钱呢租金呢很低，是由国家来补贴来拨款的。过了差不多5-6年吧，那个国家又兴起了第二批这个就是公共祖屋计划，又兴建了一些房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就是把他那个住的那个一室一厅那个廉租房就给拆了，又给拆了。 嗯， 然后又给他补贴了很大一笔钱，再加上他们作者父母的这些积蓄吧，直接换了一个更高档的这个31厅。 哎，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作者提到李光耀， 嗯 啊，他最开始呢和他的领导班子， 嗯， 给大家一个承诺， 嗯， 就是要让大家安居乐业。 对对。 他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必须有自己的房子， 嗯， 是吧？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房子，可能你就难以产生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是吧？你就不可能安定下来，你一直飘着。所以呢，我们要给你房子。 对。 那给你房子，一开始不能说我直接给你产权，可能一开始呢，只是给你一个可以租的地方。 对，所谓的廉租屋。 廉租屋。 嗯。 但是这个廉租屋是越变越好啊。 啊，对。 越变越大呀。 对。 越变越豪华呀。 更新换代，鸟枪换炮。 是。但是你可以在这儿住，没问题。 嗯。 以很低廉的价格，是吧？ 对。 住到死都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把这房子卖了， 嗯， 不行，而且呢，你也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利益，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政策还是获得了很多民心的，是吧？ 嗯，准确的来说，就是说你用它来出售房屋，或者用它来获利，有很多困难，就让你有这种得不偿失的感觉。 嗯。 那么就是他的，因为新加坡人口很少嘛，他很好管理，因为现在不到650万嘛， 嗯， 卡得很死。你用这个国家给你的福利房、保障房来获利，那么在他们政策或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像咱们是吧？ 那对，是，咱们经济适用房过几年还是可以卖的。 过5年，他就可以是在咱们中国过5年，经济适用房是可以转成商品房，再出售获利的。 那么你可能2650买的房，你现在卖23000，一下就是10倍的价钱，这在新加坡是不可能想象的。你根本就没法去想这件事情，就把你这条路给掐死了。那有人会说了，那我条件好了，我趁钱了，那我不想住你这个便宜房，国家给这些保障房，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可以去买高档的公寓，就说你自动弃权国家给你的这个保障房，那么你去买公寓，公寓的价钱呢会很贵，但公寓的设施、小区环境各方面的也会很高档。你不有钱吗？你用这来体现你自己的身家呀，对吧？ 所以呢，在过去的几年啊，有分析师尽管预测房价会下跌，但是一年又过去了一年，现在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很蓬勃， 对， 据说是屡创新高。作者在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叫成也祖屋，败也祖屋。刚刚咱们说的是成， 对 吧？就是让所谓居者有其屋嘛。 对啊， 但是他所谓说的这个败，你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这个公共祖屋计划也是实行了可能有30年了吧。那么在这30年之中，新加坡的经济一直在不断的发展，正如我前文所说的，它已经达到了人均收入是5.5万美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就是有心去升级换代，去 买公寓， 我就要豪华豪宅，对吧？那么他，但是他有这个公共祖屋在这儿的话，就注定了新加坡的地价不会很便宜，要不然就是国家拿地很便宜，要不然就是市场行为，房地产商拿地很贵。那么有这个，正因为有公共祖屋计划在这儿，所以说他的商品房 特别贵， 公寓就贵，就这一个字。你要是想体现身家，你就必须挣的非同寻常的多， 一般的白领可能都不行了，是吧？ 可能一般的白领还差点劲，就是怎么说，他基本上是没有中间层，要不然你就享受国家保障房，要不然你就去买高档公寓和豪宅，就这两种。没办法，他新加坡地很小啊，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的1/4，而且他人也不多，现在就650万，他必然要出精英。 这就是他们遇到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对。 我们继续来看书中这么一段吧，叫做代嫁女儿心啊。说李烨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很有分量，但是他对迟迟不结婚生子的剩女们却是束手无策。剩女是中国内地对到了适婚年龄而迟迟未婚的女性所冠上的称号，虽然也带有这种嘲讽的色彩，但比起过去人们称的老姑娘，是吧，这个要优雅一些。这是作者写的啊，这个根据网上互动百科对剩女一词的解释，剩女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找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这个他们对男人的要求是宁缺毋滥啊，可是眼光一直高高在上的他们最终成了剩女。互动百科也给一些大龄女青年一个称号，称他们为3S 女人啊。这个就是3S 嘛， single 单身啊，还有一个呢是 70s， 就是大多数生于70年代啊， stuck 就是被卡住了。这个以上对剩女的定义大致上也适用于新加坡，但新加坡的剩女们是否都是不幸和被卡住的一群，这一点可能情况有些不同。现在让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这些超级剩女总是给政府出难题吧。这样我先读一段啊，然后再让高楠来评论哈。他说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低谷水平，就是你发现这个知识水平高了一般都不爱生了啊，人们不生了啊，人们再不生了啊，新加坡人恐怕就绝种了。又哄又骗，李光耀和执政精英们怎么也无法解决剩女过多的问题，但在讨论问题的当啊，大家矛头也不时地指向政府，认为那是当年人口政策矫枉过正的结果。 哎，我插一句啊，这个其实跟咱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有类似的地方，有类。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他们的这个建国初期啊，人口过多，造就这个就业机会啊，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呢推出了什么呢？ 计划生育， 嗯 啊，并通过金钱奖励和各种变相处罚等方式，这个说服人民你要控制生育，别生那么多，对吧？所以从小呢，作者他们就被灌输两个就够了，感觉人口对国家是一个累赘。不过官方呢并不认为当时的政策是造成目前生育率无法提高的原因，李光耀更表示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即使给人们再高的婴儿红花奖励，也扭转不了这种不愿意婚嫁生子的情况。但我想这也是概率问题，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如果没有继续大力推行二胎化，严厉控制人口增长，每个家庭都生养3-4个小孩的话，那么到了10多年20年后的今天，这些孩童都已经成年，结婚人口的基数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作者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有这样的一个反思。那咱们就说一说关于剩女吧。 嗯， 李大大是怎么来看待剩女的呢？ 李光耀爷爷吧，一直就是给剩女们提供建议嘛。他苦口婆心的劝说适龄女青年们不要太挑剔了，赶紧早找个男人嫁了多好啊，然后生几个孩子。但是呢他说来说去也没有人，也很少有人去动心。新加坡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包括他们有什么官方红娘，全名叫做官方红娘组织社交发展署， 嚯， 他们还有官方社交俱乐部，叫什么社交俱乐部，这些当地的官方都会出钱出力去做。 嗯， 然后呢曾经在逻辑思维里啊听到过这么一个段子，就是说官方红娘和官方社交俱乐部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出钱，我出力，我出人，我给你们包场子，我给你们开 party， 你们过来参加，随便吃随便喝随便唱歌随便玩，甚至于楼上你们随便开房 啊哈， 费用我全包。 嗯， 但是等到后面开完房了照样不交往不结婚。 就政府就是他们当地政府白做这个事儿了，是吧？ 对，白做了。这种宣传咱们都是就不可想象。这个两个就是这个官方红娘和官方俱乐部，就除了举办这种各种社交活动啊，让年轻的男女有机会更多接触，挖空心思拍广告，在报纸电视大街的广告牌上都给你大力宣传。 嗯， 甚至于说你们俩结婚我给你奖励，我给你奖励，能用钱打动你吗？ 嗨，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自把阳光荡起，投下的影子摇晃起，想象着此刻若能再相遇，你会不会忘记了过去，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潜藏着另一个自己，谈天说地聊着都好风趣，关上了门自己怕自己，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我在这城市里等了又等，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我要找一个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得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